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咁咧，今集又到咗我哋香港哲学家系列，咁就同大家介绍一下从事哲学工作喺香港入面有啲乜嘢好出色嘅人物，然后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佢个人嘅故仔啦，有血有肉嘅成长故事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好荣幸请到周生。咁我谂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周生嘅名，因为佢其实有好多公共嘅工作嘅。咁而周生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啦，就系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嘅政治及行政学系嘅副教授啦，咁咧我哋就唔会介绍周生，因为呢一集就系介绍周生 嘅。冇错，都系咁。 咁但系就介绍下我哋嘅主持拍档。 冇咁重要嗰啲先嚟， 冇咁重要嘅先。 冇乜人识啊，因为我哋要报名啊，其实佢叫周生就得啦。 唔需要讲全名。咁咧嗱，呢位就系 Roger 大师兄啦。咁然后咧，隔篱嘅就系洪恩啦。咁咧其实我哋同周生都叫有啲渊源嘅，即系通常系咁啊嘛。做学术就首先要攀关系。 冇错。 咁其实即系Roger 咧，其實就是周生的同學，大家實不相瞞，咁然後其實我咧都上過周生嘅堂嘅，仲攞過個 A 添。 我都想捉1095同3070兩個關於政治。 不過你好似 sit 嘅啫喎。 咁啊，就唔影響我目睹周生嘅風采嘅。 我咁多年有個習慣嘅，如果 sit 我個堂嘅同學咧，又 sit 足全場咧。是我最後會請佢食餐飯嘅， 但係佢係冇食餐飯， 可能少咗一兩堂， 我爭咗你一餐飯。 咁就大家知咩事啦？ 係啦， 即係點解蝕足又冇食過咧？咁啊，大家 呢啲叫真係攀附啊！我哋嗰啲就唔同嘅，我哋真係有關係， 真係有啲關係。咁我諗我哋即係一開始可能可以講下周生點解會即係讀咗哲學啊，或者讀點解走咗同一啲讀一啲可能同政治有關嘅東西啦。咁然後講下呢啲有血有肉嘅故事，因為我諗即係我哋讀書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受到一啲老師嘅啟發啊，即係然後可能令到我哋可能感動到我哋。會行學術，甚至話到俾我哋知學術嗰個意義喺邊度。咁我諗周生就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點解你會行咗呢條路呢咁樣。 誒，即係就講你搶咗個 flow 而家。其實我想講一個 flow 先啊嘛，今日。咁我啱啱就係頭先嗰樣啦，就係首先可能講下嗰讀書時候，因為其實我哋係同學嚟嘅， 同班。 咁所以我就唔會叫周生嘅，即係見到陳祖維咧，我又唔會叫陳教授，就叫陳生嘅。見到阿松，我就叫阿松嘅啫。呢度咁佢叫 Roger。咁我哋嗰陣時同學都得意。咁所以一方面，首先可以分享下讀書嗰啲嘢啦。咁後來就當然係從事教育工作。好多年啦，咁樣啦，亦都舉辦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即係喺個教育都唔係淨喺課堂上，咁我都可以有一節分享一下啦。咁最後當然阿松搞嘅係政治哲學，而且喺香港搞，咁究竟政治哲學喺香港究竟有咩意義呢？咁樣會唔會譬如讀嘅時候啊，當年我哋或者同而家呢個時代有咩唔同，或者有咩特別嘅關係咁樣，都可以討論一下呢啲。咁講下你啲讀書經歷先啦。 OK， 咁首先好多謝三位邀請我上嚟做呢個講座啦。咁我見到叫做香港哲學家系列啊，咁我都需要澄清一下，就其實我一向都自稱自己係一個哲學教師嘅， 個個都唔認自己哲學家嘅呢個系列。 最有趣就係咁啊，呢個系列個個都否定呢個系列。 唔係配唔配得起，因為我自己幾重視教師呢個身份，呢個要強調一下。其實我講下我自己嘅經歷啦，咁其實就我最後走上呢個學術嘅道路，或者走上政治哲學咧。其實望翻轉頭，真係一連串嘅偶然嚟嘅嚇，即係從來都冇有一個讀書嘅年代，其實真係完全冇一個咁樣嘅計劃嚇。咁啊 ，Roger 知道啦嚇，我大學四年其實大部分嘅堂都走曬嘅嚇，咁12:30前嘅堂咧，我基本上係上唔到嘅嚇，因為我 夜晚12:30前喎， 中午12:30 ，所以冇上過堂， 就因為我四年其實都喺中大學生部度過嘅嚇，咁啊晚晚差唔多通宵寫文啊，開會啊，貼排版啊，咁樣嚇。咁我所以其實等陣我講下我幾偶然嘅，即係整個人生嘅道路。但係其中最偶然一點就係點解我會讀哲學咧？其實我係3年班先至轉去哲學系嘅嚇。咁所以我同 Roger 實際上咧就做咗2年同學。我一入嚟中大咧係做讀工商管理嚇 BBA 嘅嚇。咁就個原因好簡單啦，因為當時我係一個新移民啦，咁然後我身邊所有個同學，當年嘅身邊所有個大部分成績比較好嘅同學咧，其實都係讀 BBA 嘅，咁所以我自己亦都經過一輪嘅掙扎之後咧，我曾經係諗過讀中文系嘅，即係中文系我最大嘅志願，當年結果就放棄咗讀中文，入咗嚟讀 BBA， 咁唔知點解當時咧就選咗一門課咧叫做哲學概論。 咁就喺新亞書院人民館嘅115室 ，NAH 115我好記得，一個好大班。然後咧就包括我哋呢啲 elective， 即係選修科 一齊讀嘅， 一齊讀嘅，好大班，上下學期嘅，即係當時仲有一年制嘅課程。咁個老師係陳達先生，咁陳達先生係當時我哋叫佢陳生啦。咁陳生係好特別嘅一個老師嚇，咁佢入到嚟啦，佢從來都唔用 PowerPoint 嘅，甚至都冇書嘅。 其實係乜都冇 嘅，係乜都冇，一支粉筆，一支白粉筆，然後企喺度咧就可以講由頭講到落尾。 係 呢啲會俾人投訴嘅今日， 非常之精彩，非常之深入淺出。咁所以我第一次上陳達先生嘅堂咧。簡直係開咗眼界啦，即係開咗一個新嘅世界俾我。 嗯， 然後發覺哇，原來呢啲就叫做哲學咁樣。原來咧，我喺中學嗰陣諗過好多嘅問題。中學冇哲學讀噶嘛，但係中學你都會俾一啲哲學問題困擾你噶嘛。即係最基本嘅就係啲宗教問題啦。 嗯， 我曾經翻過教會啦，睇過佛經啊咁樣。諗過自殺問題，即係呢啲所有青年人曾經困惑嘅人生哲學問題咧，你以前係唔知道揾邊個傾嘅。 嗯， 然後你發覺哇，原來喺陳生嘅堂咧。哲學咧係傾呢啲嘢嘅咁樣，然後咧你身邊有好多人同你一齊傾，即係嗰陣有 tutorial 啦，有讀修課，然後喺草地上咁樣，咁所以開咗個好大嘅新嘅世界俾我啦。咁所以我頭嗰兩年咧好痛苦嘅，我話俾你知係人生經歷咗一個好大嘅痛苦，因為我上完哲學堂之後咧就要讀 BBA 嗰啲會計international business 啊，然後咧就夜晚咧就學生會啦，就傾。我哋讀書嗰陣啱啱經過八九啦，跟住傾社會運動啊，講社會參與啊咁樣，咁所以我第一年入嚟中大之後咧，其實就係一個好活喺一個三重割裂嘅 拉扯 嘅生活入面。OK， 但我係對哲學對我係非常之投入，咁所以讀完 Year One 之後咧，我就諗不如轉系啦咁樣。咁結果咧就同我屋企嗌大交啦，即係我父母成個所有嘅。屋企嘅所有人都反對， 因為佢哋係正常人嚟嘅， 係正常人嚟嘅，即係你一個新移民住喺深水埗啲板間房， 睇得出好石 跟住你本來係咁辛苦培養出嚟，有少少前途希望你有機會有少少前途， 讀個 BBA， 你竟然 要個 B， 淨係得翻個 BA， 自由係當時大家知道叫揸兜係 啦，冇錯， 即係真係出名叫揸兜 係，三大揸兜係一定有份嘅，其他兩個會轉嘅。 咁你由 BBA 轉去一個揸兜係，然後我自己都唔知畢咗業之後有咩做，講唔到喎，讀中文係因為做中學老師啊。咁所以咧，屋企係反對我咧，係完全理性嘅。而同時我自己咧揾唔到理由咧，覺得自己點解一定要轉咁樣？結果 Year One 咧，我係痛苦地咧就壓抑咗自己讀轉系嘅慾望，就繼續覺得最多哲學當興趣算啦咁樣。咁第二年班咧就我諗你記得就我哋讀咗存在主義同埋倫理學，咁更加大鑊，又 係 陳生教嘅 出事啊！呢啲 讀存在主義，哇！真係存在主義觀就係關心人生嘅意義問題啊！你要有自由意志啊，要對自己嘅生命負責啊嘛！你講呢啲嘢。咁你同你喺現實生活，你覺得哇，我做乜要咁委屈自己咧？嚇，即係為咗揾錢而去過啲自己唔想要嘅生活，接受唔到。咁所以到第二年咧，我就決定唔再同我父母傾啦。咁就先斬後奏，就轉咗系。 轉咗算。 咁啊，轉咗系之後就我記得當時記得陳達先生咧就去 interview 我嘅訪問，即係轉系嗰陣，最後一句問我你會唔會後悔啊？咁樣嚇，即係喺哲學系，佢一個人煙我，佢當時係主任。跟住我話我唔會後悔咁樣，咁就陳生後來大家知道就佢喺2002年過身嘅，咁就去到而家就啱啱好18年。咁我自己有個好深嘅感受就係、是、過18年之後呢真係佢冇離開過我。我即係意思就係喺我嘅教學入面，因為我每一次喺崇基散步，佢都即係佢個當年嗰啲教學，佢啲笑聲，佢啲影，嗰啲你記得佢啲笑聲啊，都係會一路影響緊我嘅咁所以其實啱先我講完呢，我覺得教師對我呢個身份係好重要，係因為喺我自己喺教育經歷入面啦，即係陳達先生啊、小詩老師啊，或者啱先講石延康先生，都對我係有好深遠嘅影響而嗰個影響其實係係。俾我感受到就係一個新教咯，即係唔單止係，其實佢上堂教俾我嗰啲 knowledge 咧，其實好多的確係唔記得咗或者唔係最重要。 係， 而係佢嗰個每日同你傾偈，每日對佢整個生命對你嗰個影響， 或者佢整個教學嗰種投入，或者佢做人嗰種格調咧，哇！真係影響你一生嘅。 嗯，嚇、啊，因為我諗我即係我冇上過陳達老師嘅課啦，但係即係我就咁聽，我覺得即係似乎都睇到周生好明顯受到影響，因為即係周生都係呢一種 style 嘅老師嘛，即係好多時會好關心啲學生啊。好多可能社會嘅參與啊，同埋好多時會同同學仔講啲生命意，即係同埋原來我依家先知道原來周生坐草地呢樣嘢，原來喺陳德老師學翻嚟， 即係大家都想知道，因為平時上堂可能就大家坐課室嘅啫，咁但係上周生堂有時又會哇，不如出面天氣幾好，咁然後就出去草地上堂，係即係呢個係係幾特別嘅，我諗中大幾特別嘅景色嚟嘅呢個 係。同埋我要加多一句就係、是、陳生2002年佢年底過身嗰陣咧。其實我啱啱嗰陣翻嚟中大做老師嘅，我就住喺佢嘅隔離，佢喺崇基嘅新宿嘅社監、嗯，所以佢最後生命最後三個月咧，佢已經放棄咗食藥，放棄咗治療嘅時候咧，其實我同佢，我再做多一次佢嘅學生嘅、嗯，即係我每隔兩個禮拜咧就去同佢傾一次上一次堂，嗯、然後咧就同佢傾一啲自學嘅問題。咁其實佢已經知道佢嘅生命走到末期㗎啦，因為佢已經放棄咗食藥嚇。咁、嗯、其實我到最後其實就同佢傾咗五六堂嘅。自學嘅課，咁其實我喺我第一本書《相遇》嗰本書入邊咧，其實就將我同佢最後嗰個對話咧，其實收錄喺嗰本書入邊嘅。啊，咁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即係好大嘅緣分啦。你咁講嚇，即係當年我喺中大入嚟中大嗰陣，係因為佢啟蒙咗我進入咗哲學，又喺佢生命去到最後個 moment 啦，竟然係我翻嚟做佢鄰居，然後同佢有一個。咁樣嘅最後嘅哲學對話咁亦都係一個即對我生命嚟講一個好好大嘅影響。 陳生都係嘅，因為佢同我講過一句説話，就係想咩哲學概論二完咗一條 tutorial， 有一次佢話：嗯，李敬恆，你都唔錯啊！咁就係呢句咁樣。嗰陣時我唔識讀書喎，我覺得自己好蠢咁嗰陣時，跟住覺得咦，唔係可能都讀得下喎咁樣，咁啊繼續讀落去。 即係我諗有好多時咧，即係啱啱周生都有講，其實課堂教嘅內容，坦白講啊，你下堂都唔記得啦。 冇錯。 但係如果佢俾到你嘅一啲生命嘅影響咧，可能真係影響你成世喎。即係好似你抌咗嚿石落個湖度咧，呢啲產生出嚟嘅涟漪，可能影響好遠。咁我諗我哋今節就講咗周生嘅一啲成長嘅故事，點解會進入咗哲學係呢條不歸路啦。我哋下次就讲下周生咧嘅教育嘅理念到底系点样嘅。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我諗我哋陣間慢慢就會交代周生嘅教育工作啦，佢 都未讀完書， 係啦，就都未讀完書，咁啊繼續講翻周生讀書嘅經歷先啦。因為我諗即係大家都知啦，周生其實專研政治哲學啦，就唔係即係啱啱提過好多種哲學嘅存在主義啊，可能哲學概論有冇講第啲 theory 啊？咁但係周生專研呢個政治哲學，其實點解會揀咗政治哲學？ 我先講一樣嘢先俾你講，就係咧嗰陣時咧，好似佢話齋，其實睇 undergrad 嘅時候，我真係唔係好見到佢嘅。嗱，佢係唔想，但我係上堂嗰啲人嚟。咁头即系哲学概论我有印象，但系最深印象系咩？就系、是、我哋嗰阵时新亚咧，即系我哋中大有四个书院，我哋新亚书院每个两个礼拜要上双周会，咁双周会揾啲嘉宾嚟，咁我哋系一定要出去听，即系一定要上嘅。咁通常就系瞓觉或者做自己或者早醉咧，啲人好闷。但系最精彩嘅环节系咩？就系、是、无论揾咩嘉宾，佢哋一个共通点都系好闷嘅。但系咧个共通点另一个咧就系、是、完咗之后咧会有台下发问。一定見到阿松出嚟，衝問，跟住問到嗰啲人唔係好答到咁咧，好開心嘅。即係見得佢最多就係周會嘅時候，其實、 哦、即係中大蘇格拉底 係啊，所以都係好關心政治社會嗰啲，因為通常嗰啲話題都係講嗰啲嘢咁樣先。 都 俾阿 Roger 揭我啲臭屎出嚟。不過講翻政治哲學先嚇，咁其實我哋最受一個啟蒙嘅政治哲學啟蒙老師就係、是、石延安先生啦。咁阿石生其實就唔單止影響我啦，我諗其實香港今時今日嘅喺政治哲學入面嘅相當部分嘅學者咧，其實都係直接係佢嘅學生或者受佢影響嘅嚇，即係譬如陳祖維教授啦，支持阿陳強立教授啦，喺浸大嘅嚇、盧傑雄先生啦，然後張楚勇啦，我啦，然後港大嘅鄧小虎啦，而家喺人民大學好出名嘅周濂啦。 其实梁文道， 当然就梁文道啦。其实你会见到石生系80年代初翻咗嚟中大，由佢系应该喺华人社会入面最早研究John Rawls 嘅正义论嘅一个老师啦。因为佢嘅博士论文就跟阿 Kai Nelson 写 TJ 嘅咁、所以佢翻嚟对 對我哋其實我諗成個哲學係即係倫理學同埋政治哲學嗰個範疇咧係好大影響嘅、嗯。而我自己最初接觸John Rawls亦都係喺阿石生喺我讀三年班嗰陣咧收佢一個課啦，就叫做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就、嗯、加多一個瑜伽嘅，但通常瑜伽到後尾咧就整得半堂嘅一堂嘅啫。咁、啊、我講講石生對我影響係咩咧？其實石生對我影響就係、是。我喺我追求學問嘅過程入面，佢係其中一個我見過一個最純粹嘅 intellectual 同埋 philosophical 嘅人， 嗯， 即係好知性同埋哲學。知性哲學咩意思咧？就係、是、你只要同佢行埋一齊咧，基本上係冇其他嘢傾嘅，坐低就傾哲學嘅。而且唔單止係我讀做佢學生嗰陣，其實係我畢咗業之後，我同佢一路都 keep 住有通訊啦。由我畢業之後翻到嚟香港讀完書翻嚟之後，其實都會定期見佢嘅。 我哋會拜年嘅、啊，每年如果 咁我唔得只係拜年我平時隔一個月度咧就揾佢飲茶。咁基本上我每次同石生坐低一傾咧，就傾兩三個鐘，又都係會傾一啲哲學問題，唔會傾其他任何問題。由佢嘅生活咧係樸素到你咧係難以想像嘅嚇，即係阿 Roger 應該可以作證嚇。即係佢屋企咧基本上係冇任何嘢嘅，除咗書之外。咁、啊、所以佢係一個好好純粹嘅人咯，咁、啊、而呢樣嘢對我有個好大嘅影響嘅，即係做學問咧，係要將一啲盡可能要將一啲所謂物質慾望嘅東西咧 排除， 即係盡量減低，然後咧就專注地去思考問題。咁啱先阿陳達先生俾我另一個啟發，就係你要將你嘅學問同埋你嘅生命咧係有一個連結咯，即係其實呢啲老師其實我會覺得係，即係我而家望翻轉頭，其實真係中大最美麗嘅風景，即、嗯、係當然中大嘅自然風景好美麗，但係真正最美麗嘅中大嗰啲人嚇，嗰啲老師咧，即係我而家諗翻轉頭，諗翻呢啲老師教過咧，係真係覺得係好好 beautiful， 嗯， 好似台灣咁，即係成日咁講啊 嘛。我哋有啲唔同嚇， 我諗同埋好緊要嘅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睇唔同嘅老師，佢哋會有唔同嘅風格噶嘛。嗯，而即係好多時學嘅係學，即係除咗佢身上嘅知識啦，同、埋學佢點樣做一個老師，點樣做一個人啊、嗯。因為其實啱啱即係我諗，我哋有時都會遇到一啲同學啦，或者老師啦，都係咁噶嘛。 嗯、 就係、是、真係好純粹嘅，好中意討論哲學問題，永遠都拉到佢哲學問題。而有時你會俾呢啲人啟發到噶、嗯，即係俾佢呢種純粹覺得，即係咦係、哦，即係好似你追求武術咁樣，冇我唔係為咗打贏人或者咩、嗯，我就係想追求武術咯。咁即係讀書都係啦、嗯，我就係想追求學術咯。我就係想，我真係對呢個問題好有興趣，好疑惑，然後我真係想揾個答案，我就係咁簡單。而呢種純粹有時會感動到你，嗯、即係令到你更加會追求學術。 因為阿石生經常同我提及一個就係佢同阿牟中三先生嘅故仔啊，即係佢話佢以前成日都問阿牟生，即係話你呢一世人成世人都咁單純咁做哲學。又冇乜其他欲望喺土瓜灣度住咁樣，即係佢話咩動力推動到你一路讀哲學咧咁樣。阿石生經常同我講話，牟生就話我每一次讀書，每一次去思考都有所得噶嘛，有所得嚇，即係有所得。嗱、啊，即係我師即係話，其實呢、這個亦都係一個成傳啦嚇、啊，即係即係佢從牟生嗰度得到一啲咁樣嘅啟發，然後佢又啟發翻我哋轉頭。嗯，其實我覺得中大係有咁嘅傳統嘅，即係譬如我個老師，另一個老師阿小師咁樣，咁佢係阿唐君毅先生嘅學生啦。咁你睇佢到而家都仲講阿唐君毅先生嗰啲文章啊咁。咁、嗯、你係睇到我其實冇見過唐生，但你係完全喺阿小師身上咧見到唐生嘅 嗰種靈魂體驗， 嗰啲理念啊，嗰啲價值啊，嗰啲實踐咧，佢係喺成個人入邊呈現俾你睇。嗱、 嗯， 呢啲係而家你喺學校入面可能好少會有呢一類嘅老師咯。嗯、但佢係即係將成個人咧，即係我用我好中意用個字叫活出啊。即係佢係活出一種嘅格調出嚟咯。呢、這個格調呢個字係阿錢穆先生好中意用個字啊。咁我覺得係好正嘅。咁喺呢個機會，我不如順接住落嚟咧，就不如講我英國一個故仔。呢個係另一個好想利用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嘅、嗯，就係、是、我1998年去英國讀書啦，咁就喺倫敦經濟學院嚇，咁、嗯、當時咧就當時嘅牛津大學嘅政治理論嘅講座教授啦，就阿 G.H. Cohen，G.H. Cohen 開咗一門課，咁佢一門課咧其實就佢其實傾佢自己一本書嘅手稿，其實係上本書咧都係懟 John Rawls 嘅，咁、 嗯、 叫做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呢本書當時未出嘅，咁當然後來就變成好重要嘅名著啦。咁、嗯、當時佢攞呢本手稿咧，就成個 course 開喺 All Souls College， 等於牛津嚇。咁我喺倫敦啊嘛，咁我朝頭早咧就7:00就坐 坐巴士就坐兩個鐘啦，就上 Oxford 聽佢堂。咁咧就我好記得嘅，就當時喺 Oxford 嘅 Old Library 一個好幾百年老嘅圖書館入面上，得亞灣二十個人，有一張好長嘅台，即係成個圖書館都有一張好長嘅台，由我哋坐喺個台隔離咁啊，同佢上堂。咁佢當時咧，高恆咧就揸住呢本 Exactly 呢一本書嘅呢一個版本嘅正義論。咁咧我坐喺佢隔離，跟住咧佢咧就要引用呢本書嘅某啲嘅章節啦。跟住咧佢就想打開本書。咁當時佢想打開本書嗰陣咧，就佢除低眼鏡咧去睇嘛。咁佢打開嗰本書嘅咧，我成個人咧傻咗。點解傻咗咧？嗱，你見到我呢本書咧係咁樣噶嘛？成本書散咗。嗱，佢嗰本書係點咧？佢嗰本書係呢本書有600頁啦，係600頁入面每一頁都散曬，即係話佢嗰本書其實唔係書嚟嘅，係一沓沓紙， 一個 file 搭埋一齊咧，就係個封面。一打開每一個 page 都係散嘅， 所以你學佢整到爛。 然後咧，我唔係想整爛嘅，就咧佢每一頁咧，全部都係密密麻麻寫滿曬字。你知唔知啲書好細噶嘛？ 嗯， 咁咧比我呢啲係密得好多。你見到我已經係間緊，但佢係每一個 page 都係。哇！我當時咧係呆咗，可以咁講，就因為我冇諗過一個當代馬克思主義學派，即係分析馬克思學派嘅奠基人，牛津大學嘅理論政治理論嘅講座教授，面對一個同佢同時代嘅另一個哲學家，而且立場同佢唔一樣，佢去批評佢嗰陣，佢係可以咧將佢嗰本書睇散， 會唔會好嬲啊？一路搣嘅 成本書睇散。唔係，我當時嘅感覺就係、是、話，我點解我話我呆咗就係、是，我覺得話原來讀書係咁樣讀嘅， 好認真。 讀書係咁樣讀，對敵人要將嗰本書讀散佢。由佢呢本書咧，係當時咧係啱先我講就係、是、我覺得喺無數嘅對 John Walls 嘅批評入面咧，呢、本係其中一本好重要嘅著作。但喺呢本著作入面咧，佢另一個好精彩嘅地方咧，佢其中一個 chapter 咧，一開始嘅話有一個叫 The Greatness of John Walls， 其中一個 section， 羅爾斯的偉大之處。佢點樣肯定佢咧？佢話喺整個西方哲學史上面，佢話有兩個人係比 Walls 勁嘅，一個就是柏拉圖嘅 Republic。即係理想國，一個咧就 Hobbes 嘅 Leviathan， 即係利維坦，佢就排第三啦。哇！你呢、這個另我覺得好 surprise 嘅，好驚訝嘅，即係一個要成本書對佢，但佢成套嘢都唔掂。打開波佢話佢係比只有兩個人比佢勁嘅， 而冇講馬克思喎， 冇講馬克思 你要留意。 跟住佢仲有另一個故仔咁樣，時間關係，但係好精彩嘅就係佢想講就係話。真正值得你重視嘅、值得你批評嘅哲學家，就因為唔係因為你要全部同意佢，係因為佢有好多嘅 insight， 有好多嘅精彩嘅地方。即使你唔同意佢，但你都要能夠欣賞到佢嘅好處。嗱、我覺得呢個係另一種做學問嘅一個風範， 即係對敵人要更加公平嘅。其實好多時你要將佢解釋到最強，咁你要求你其實要理解得佢好深咯，甚至比你中意嘅哲學家更深啊。因為你中意覺得OK 同我差唔多啫，咁樣不如早出世啫嘛。 甚至唔單止係理解，係最勁嘅 powerful 嘅係。你係比言嗰個作者睇到 更 加 多嘅嘢， 更加多佢睇唔到嘅嘢，甚至將佢個問題咧進一步深化。 係， 然後你會見到當代啲最重要嘅哲學家喺度對壘或者喺度過招啦，嗰、那個亦都係一個 好 難得嘅經驗嚟嘅。 即係因為我好記得我老師，即係佢都咁樣同我講，佢話：如果你讀書啊，你讀到嗰個人好渣，你打贏佢有咩意思啫？你打人個稻草人，你打人個好渣嘅人，你自己都唔見得幾勁啊！ 同埋代表你讀唔到佢， 係啊，你讀唔到佢嘅精彩嘅地方啊！但假如你讀到佢最精彩，然後你都能夠超越佢咧，咁先係真正嘅超越啊嘛！即係所以，我覺得有時即係學呢一啲東西都好緊要，即係喺老師身上，因為咁樣學到點樣做學問，學問就應該係咁樣做，應當如此啊！你應該咁樣尊敬你嘅對手嘅，而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即係咁，我諗除咗呢一樣嘢之外，例如牛津仲有冇呢個生活，仲有冇啲咩啟發到你嘅周生？ 好快講兩個故仔啦，就係、是、我喺倫敦生活嘅，其實去 Oxford 咧就旁聽嘅啫。但喺倫敦咧有兩個故仔好有趣嘅。第一就係我嘅老師啦，我個supervisor 當時咧就係我哋讀書咧，就佢會喺屋企咧就搞個 home seminar 嘅。啊 ，home seminar 咧就係佢揾佢啲研究生一齊，咁就我哋每個人咧就每個禮拜咧就玩一晚咧，就一人自己帶一支酒啦，或者帶啲餅乾芝士去佢屋企，跟住咧就吹水，即、就、係、是、一齊傾，又傾足一晚咁樣，大家就互相討論。咁呢個其實好大影響啊，影響我後來辦呢個黎典讀書組咧，其實係好受我老師個空 seminar 影響。另一個好重要對我影響就係另一個好重要哲學家就 Ronald Rockin 啦，嚇咁當代另一個好重要作家。當時佢喺倫敦嘅 UCL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咧，其實佢係有一個 seminar 嚇，咁就每一次咧就三個鐘嚇，每一次三個鐘，然後請當代一啲重要嘅哲學家嚟同佢咧互片咁樣。然後咧就我哋幾十人咧就逼喺一個空氣混濁嘅一間房入邊嚇，然後咧就睇住當代呢啲哲學家咧喺度互相喺度對話或者批評。咁又係完全 open 嘅，即係唔會有門户之見啦，亦都唔會因為話因為你嘅立場唔同咧，就同佢又唔一樣咁樣嚇。 第三節哲學有計傾，今次真係翻嚟講下周生嘅教育工作啦。咁我諗今次就真係可能講下周生，因為我知道咧，即係好多時教書我哋就係一個象牙塔啦、學院啦。咁但係其實周生唔止啦，即係好多公共嘅參與啦，即係教會喺出面搞一啲，可能啱啱都有提過讀書組，又或者搞一啲公共嘅講座。咁即係可能可以講下周生點解要做呢啲嘢啦？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因為好多時我哋即係可能教書咁啊，就咁喺學校教咪得咯，咁都係教緊人啦。點解要咁多呢啲政治唔係公共社會嘅參與呢 o k 咁呢個真係說來話長嚇，但我先講講教學嗰部分先啦，因為啱先我都提及就係我通常我都定位自己嘅人嚟問我自我介紹，我都話我係一個哲學教師。個原因係因為對我嚟講，即係呢個身份比我其他所有其他身份對我嚟講都係緊要嘅，嚇、而。當然我明白而家大潮流之下，大家未必覺得教學係好重要，但係即係教育嗰個意義或者教學對整個社會嗰個影響，我係好在意呢樣嘢啦。嚇、咁我其實先講講就係我喺中大入面嘅教學啦。其實我可能好多人冇知道咧，其實我成世人第一本書咧，其實係呢一本書嚇，呢本叫做《政治哲學對話錄》嚇，呢本書好厚嘅嚇，有400幾頁。但咧係好得意嘅，呢本書咧係冇出版社，冇 ISBN， 亦都冇喺出面市面上流通過嘅， 成本禁書咁嘅。 係啊，但係呢本書點解會有呢？就因為我當年我2002年翻嚟中大教政治哲學啦，喺政政系，咁當時咧就係仲未興 Facebook 嘅嚇，我哋喺 Yahoo Group 啊，喺 Google Group 入面咧，就我每教一班咧，就會同佢哋開一個 group 咧，就開一個群組，然後咧就大家喺入面咧就討論咁樣。咁我唔知點解當時嘅同學咧係好鬼積極嘅，咁就晚晚咧都傾到三四點、四五點嘅， 即係文字交流。 文字交流，然後咧大家就互相對話咁樣。咁我發覺每一年咧教完一科之後咧，其實我儲落嚟嘅討論咧都有幾十萬字嘅， 哇！ 幾十萬字， 即係你幾篇論文， 而且唔係一兩個同學參與，係好多全班同學好多人嚟參與。咁所以咧，我當時咧係好開心嘅，即係啱翻嚟，我覺得我自己好幸運嘅，就啱啱翻嚟撞到嗰班嗰批同學咧，就都對政治哲學都有好大嘅熱誠。咁所以我去到教到第三年之後咧，就2004年到附近咧，就呢第一我教第一批學生就嚟畢業啦。咁所以當時我就同我好想送一份禮物俾佢哋，咁我就將當年咧我哋喺嗰啲網上邊嘅討論咧。就將佢哋分類咗之後咧，就 整理曬， 然後咧就我自己排版，自己攞出去出版出攞去印刷商度咧，就印咗300個 copies 嚇，印咗300本，就諗住送俾啲同學做紀念嘅。 我有一本嘅， 所以咧係 我好似都有一本， 係之後咧就冇啦。所以你手上嗰本咧係好珍貴，因為你有嘅話， 1% 嚇咁就呢個其實係一個就我教學嘅開始啦。然後呢個經驗其實俾我睇到，其實我好實實在睇到就係話你喺教育上面咧，即係如果你擺心機落去，然後啲學生又肯學咧，其實你係睇住啲學生轉變嘅嚇，即係你睇住佢一開學頭開期，即係開始嗰陣，可能佢懵地地或者對好多問題冇一個認識，去到學期尾三個月之後咧，好多時候你真係會見到同學有一種俾你有一種鐵胎換骨嘅感覺，即係話佢開始識諗嘢啦，佢有佢自己嘅諗法啦。由佢開始走出佢自己嘅想走嘅咩路啦，你係會見到啲學生嘅轉變嘅，所以我覺得做老師係好幸福嘅。 我都覺得幾深刻嘅，因為嗰陣時我上周生嘅堂，即係周生上堂個 style 就唔係嗰啲你喺度聽，跟住然後一個個 point， 跟住逐個講完你就一塞咗一堆嘢入腦，就唔係咁樣嘅。 周生上堂，我印象中是很着重对话的，亦都很着重俾学生去发问，然后去讨论，是真系你感觉上是你跟周生一路是全程是参与紧讨论嘅，即系嗰阵时未有 Michael Sandel 啦，即系未有， 即系周生先嘅， 系啦，咁我接触就周生先嘅，咁后屘见到 Sandel 都好震撼，但系觉得哦，原来就周生咁样嘅， 即系美国周保松嗰个， 同埋我补充一句就系点解我其实你应该知道嘅，我教学咧基本上就唔用 PowerPoint 嘅，个原因系咩？其实我对我自己有个要求嘅，就系、是。因为你用 PowerPoint， 当然我明白有个好处嘅，就是你 prepare 咗之后咧，下学期咧基本上你就以后都可以用。我自己想自己就系每一次面对一班同学咧，因为佢哋都系第一次啊嘛，即系我想俾自己有个状态就系我每一次教同一班同学咧，即系开一次新嘅课咧，都系由头嚟过或者重新开始。 嗯。 所以其实系会所以我自己教学经验面，可能好多人我唔知其他老师会唔会咧，就系、是我每教完一堂咧，如果教得唔好咧，我都仲系会好唔开心嘅，即之后嗰晚咧都会好 upset 嘅。你系知嘅，做老师你会知教得好唔好。但 个学生唔知，你自己都知 道。你睇学生的眼神你就知道，即系譬如你啲学生啲眼神又发光啊，如痴如醉啊，唔会睇手机啊，唔会瞓觉咧，其实你就知道你嗰堂系成功嘅。啲学生会俾反应俾你吓，呢个系由我自己每一次教学之前咧，就是、下一堂上堂之前咧。其实我都用好多时间谂个开头嘅，即究竟用一个咩嘅故仔，或者用一个咩嘅东西引入去嗰个问题，令得学生感受到嗰个问题对佢系有相关嘅。呢个系另一个我自己好想做嘅嘢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好多人对哲学有个印象咧，就是、哲学咧啲好抽象、好深奥，令得唔好听咧就吹水，或者即系任得你乱讲咁样吓，即系有好有唔好，但总之有个讲法就系觉得好似好唔贴地，或者至少可以同你嘅生命或者同你嘅生活冇乜相关性。而我自己向都唔好觉得嘅，我从来我都唔觉得哲学同自己嘅生活同社会冇关系，而其实系好有迫切性嘅，好有关系嘅。 我好记得周生嗰啲故仔，我一齐想象下，我哋一齐去咗个荒岛， 你谂唔到 系啦，即系好记得周生。而嗰阵时我觉得系好玩，因为其他堂冇咁多对话，即系通常你就听个老师讲。然後你就接收啦，咁但係有咗對話咧，有時係引發你去諗啊、嗯，因為你問我問題啊嘛，我咪要焗住思考咯，我要回應你啊嘛，咁我就要諗到啲 point 啦，咁所以我嗰陣時覺得幾過癮嘅上周山堂，同埋 佢考試考嗰啲例子嘅，所以女論你又唔記得㗎， 好似冇考試應該寫文 嘅， 我仲記得我攞咗高分，周山點名叫我企起身講下篇文㗎， 佢企起身話我可唔可以拎翻篇文嚟我比錯， 我係曾經咧係。將一啲每一年教一科之後咧，啲最優秀學生嘅論文咧，係揾啲同學出嚟 present 嘅，即係直接搞一個小型嘅 conference 咧，就揾同學 present。我記得有一年咧喺圓形廣場，有啲同學咧就企出喺圓形廣場入面咧，去報告佢自己一篇 essay。 哇！好彩我嗰年冇啫， 呢個 有篇文添啊！ 好有趣嘅經歷 好彩我嗰篇冇嘅，可能就係知道我嗰篇唔得啊，即係同嗰幾年已經爭太遠，所以就唔好。 課室裏面收埋算啦，你哋家丑不出外傳啊，正所謂。 所以，因為我同埋我覺得咧，周生幾得意就係佢俾啲同學仔幾多肯定啊，因為我幾記得就係、是、有即係、就是、我諗我可能學咗周生啲嘢啦，就係、是、即係周生講完啲嘢咧，我特登 challenge 佢，我好記得，即係特登要問到啲問題尖鋭啲咁樣，即係唔知有好玩啩？嗰陣時覺得挑戰到啲權威老師咁樣，跟住我好記得問完啲問題，跟住周生好似即係好似嚇有我自己講笑咁講，識英雄重英雄，僆仔你叫咩名啊？留低個名，留低個姓名啦、啊、咁樣。即係我嗰陣時覺得幾感動嘅，因為即係幾開心，因為似乎老師肯定你，即係佢覺得你得先問你咩名啦、啊，跟住定係可能想記低你個名，喂咁串嘅你，下次就扣你分咁。 扣咗嘅你個 A 係啊，所以 A 加 係啊，所以其實我呢個都緊要嘅，因為即係好多時咧讀書會質疑自己啊，即係我哋依家都會有啦，咁而。即系 Roger 都有鼓勵我啦，遲啲有機會到我做咗哲學家，我就可以講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㗎，係真係㗎，因為我哋讀特別我讀哲學咧，好多時好多困惑，你唔知自己讀緊乜，又唔知自己諗得啱唔啱，甚至你會覺得哇邊夠啲哲學家鬥啊咁勁咁樣，你好多自己質疑咧，咁而有啲老師肯定自己其實好緊要啊，即係話翻俾你知，可能你可以行呢條路咁樣。 所以其實講到我覺得讀哲學係有兩樣嘢好重要嘅，第一就係要對話。即系唔系自己一个人读，系要不断咁同人对话，或者处一种对话嘅状态。譬如我哋而家咁，其实系啦。另一种就要群读啦。呢个系另一个心得，就是、要大家一齐读。因为 唔同人一齐睇一本好重要嘅经典啦。嗰、那个得着同你自己闩喺书房或者图书馆度睇好唔一样嘅。 嗯。 所以其实我自己返嚟中大之后呢，另一个我自己做嘅嘢就係同啲学生一齐呢，就搞咗个读书组。 嗯。 啊、我哋叫做泥典读书组。嗯、泥呢就泥田嘅嚟耕田。典就经典。咁、啊、我哋最初呢就喺新亚图书馆开始嘅。新亚图书馆有个房呢叫做泥典室。 哦啊、 叫 reading room 嘅中译。啊、其实 reading room。所以其实是三重意思嘅。咁、嗯、我将叫泥典呢，其实我哋结果咧就 开始喺你屋企嘅咩？原来 唔系，先系图书馆先嘅。咁啊，结果咧就我哋一路读咧，就读咗15年，冇中断过。每三个礼拜读一次，每一次就读一篇文，吓，每一次读一篇文，然后有人做报告，即系揾一个组员做报告，然后咧就我哋一齐去做一啲好深入嘅讨论咁样。咁、嗯、我哋坚持咗15年，嗯、我成日都觉得呢个可能系香港学术界入面即系时间最长嘅一个读书组吓， 中大就知道系不嬲有读书组传统嘅、啊，我哋啲师兄开始卢记红啊，佢哋都系喺度去到我哋，咁你又再发扬光大去到 GP。 然后今日你我谂而家喺年青嘅好多嘅喺政治系或者哲学界嘅好多朋友，其实都系当时一齐读书嘅吓，即系啱先我所讲啊邓小虎啊。或者而家喺出面啊， 波仔啦， 波仔啊， 阿、波教授 啊，阿叶家威啊， 各自系 各自啊， 各自啦、 啊。你其实好多而家年青一辈嘅仲喺学术界做嘢嘅人咧，其实都系喺读书组里面一齐 耕个田嘅， 大家一齐读书。咁嗰个系好愉快嘅，即系我必须要强调就嗰个唔系一个责任或者唔系为咗某啲嘢，系即系纯粹系一种哲学嘅愉悦啊，即系一齐倾偈一齐讨论。咁啱先你問我另一樣嘢就公共㗎囉，即除咗喺中大搞講座、搞讀書組之外，咁譬如過去嗰三年就係其中另一個我實驗，就喺北角一個 Blue Note 咖啡館入面做嗰啲公共嘅思想討論，咁、一個月一場，請咗好多唔同嘅人去講啦，即包括吳凱兒啊、李柱銘啊、李立峰啊、立場姐姐阿南啊咁樣。咁、那個諗法好簡單啫，就係、是、我哋覺得，即、就是、我嘅諗法就係、是。我哋嘅社會要進步，因為我哋社會要改變係需要有思想的。 嗯， 即係任何嘅社會，因為你思想係好重要，因為你唔係淨得行動啊嘛。因為行動要有方向。 嗯， 行動係咪正當嘅？你嘅行動所帶出嚟嘅一啲咩嘅問題，其實我覺得全部咧都係需要一啲好嚴肅嘅討論。 嗯， 而唔係立場先行。因為你有立場冇問題，但係你立場嘅背後嘅理據咧，你要講清楚。我諗呢個係哲學做哲學嘅好重要嘅精神啦。啊，所以嗰個所謂嘅。公共理性嘅體現，咁、所以其實就我過去呢幾年係會見到香港社會有個好大嘅轉變，然後我覺得即係譬如我哋呢啲人嘅其中一個可以做到一啲角色，其實同你哋而家搞呢、這個電視系列一樣嘅啫，其實就係想盡可能嚟喺公民社會入面咧，去提供一啲嘅平台，大家係可以進行一啲嚴肅認真嘅思想嘅討論，而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我自己經常有諗法就係你幫緊我哋整個社會去提供多啲嘅知識資源同埋道德資源。 嗯。 咁、而呢樣嘢我覺得係緊要嘅。 因為我諗呢，其實我哋唔止即係我哋今時今日甚至有好多疑問啦，自己即係有好多嘢甚至未講過，未講行動啦，我哋甚至自己都唔知點理解應該點樣掌握佢。咁我諗有呢啲讀書咗好緊要，因為可以俾到啲資源大家嘗試去了解呢一件事。咁我諗我哋下一節返嚟呢就繼續講下周生嘅公共參與。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繼續講下周生嘅公共參與啦。咁但係我哋今節就會講到一啲可能公共參與背後嘅一啲理念啊，同埋特別係可能咧周生專研政治哲學啦，政治哲學同我哋呢個時代或者社會有啲乜嘢嘅關係啦，即係點解可能可以幫助到我哋啦咁樣。咁可能我知窩聚有啲問題， 係啦，或者我咁樣將呢個問題咁樣問咧，就係、是基本上就係哲學或者政治哲學啦，或者哲學本身啊咁樣。有咩用呢喺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咁呢个可以分做两个问题，我觉得。即係调返出嚟諗，就係有啲人觉得冇用㗎嘛。冇用可能喺两个意思之下冇用。第一就係、是、哇而家个时代咁样，你搵食好过啦，係咪仲諗咁多呢啲嘢做乜呢？即係呢啲咁嘅问题其实唔关我事啦已经。咁、所以因为完全冇用，所以我哋唔理。喺呢个意思之下，我哋不如 focus 返专注喺自己生活。第二种觉得冇用系其实我好关心社会嘅。我要做好多嘢，我要改变呢个世界。但读呢啲嘢冇用㗎嘛，系咪仲諗系咪行動啦，咁樣我哋會有啲咁嘅講法。咁所以呢兩個意思之後好得意喎，一啲係好唔關心社會嘅人，可能覺得呢啲係冇用； 咁你點說服佢？如果你話你要教學，譬如我哋要影響其他人，咁我哋都要俾到個理由出嚟咧，說服到自己先啦，起碼係咪？然後說服人。所以第一批就係嗰啲佢哋唔關心社會嘅人，佢點解需要關心佢咧？第二就係嗰啲好關心社會嘅人，佢係直情關心到一個地步要改變佢。咁我點解需要讀埋啲咁嘅嘢呢？你讀本書要讀到爛曬，要幾多時間係咪？我不如走出街啦，直情咁樣。你點樣睇咧？ 呢兩種諗法其實都相當之普遍啦，嚇、啊、就即係、就是、大家都會話呢啲係好離地啦。即、嗯、係我哋呢個時代最中意講嘅就係、是、對呢啲一旦你覺得有啲理論嘅問題你冇興趣嘅，或者好容易你就覺得離地咁樣，又離地好似就同個現實世界冇相關，因此大家就好容易俾到一個理由就我唔需要掂佢、嗯，我唔需要諗嗰啲問題咁樣。咁我自己當然唔係咁樣睇啦，咁我後生嗰陣咧，都有一篇文章，Isaiah Berlin 嚇柏林有一篇文章叫做《兩種自由的概念》，呢、這個好經典的一篇文章，1958年發表嘅嚇。佢喺嗰篇文章一開始，佢講咗一句説話咧，對我影響好大嘅，就話佢話我哋千祈唔好忽略觀念嘅力量，佢話佢話一個哲學家喺一個書房入面所培養出嚟嘅一啲觀念咧。佢話可以改變甚至摧毀一個文明。 嗯， 嚇咁佢，你望翻轉頭，究竟我先諗嘅就係究竟哲學理論或者政治理論有冇用？我哋睇翻歷史，譬如盧梭嘅社會契約論，咁對當時嘅社會革命，當時嘅法國革命啊，好大影響啦。法國大革命，嗯、你睇莊洛嚇，即係洛克嘅自由主義嘅思想，係、嗯、直接影響緊譬如美國獨立革命嗰個獨立宣言咧。嗯成個思路啊，成個思考啦，由莊洛影響，即係莊洛係自由主義之父啦、嗯，影響緊後面嘅影響。由你講 John Rawls 啦，我舉例 ，John Rawls 呢本書出咗名，大部投注作。然後咧，你發覺譬如過去呢幾年，譬如台灣嘅太陽花運動，或者香港嘅雨傘運動，其中好關鍵嘅概念咩？就叫做 civil disobedience， 公民抗命、嗯。而公民抗命嘅好多嘅理論源頭，你發覺咧，即係包括阿戴耀廷咧。喺呢個法庭上面咧，引用咧，其實都係直接引用呢本書入邊 John Rawls 對於公民抗命嘅思考嘅。嗱、 嗯， 其實我點解要講呢樣嘢？我想講就係話，其實理論同實踐唔係一個對立嘅關係嚟嘅、嗯。即係理論做啲咩咧？理論就提供一啲知識嘅框架，去等我哋對自己認識自己啦，了解自己處一個咩嘅時代啦、嗯，幫我哋認識你自己所堅持嘅信念。個基礎喺邊度啦？嗰啲你用嗰啲 ideas， 譬如你喺最近過去呢一年嘅香港社會運動入面，其實你係用咗好多 ideas 咧，去做出好多唔同嘅政治訴求噶嘛、嗯啊、你講自由啦，你講法治啦， 平等 啊，平等啦，民主啦、程序公義啦，你發覺你好多呢啲概念，其實全部都係啲政治哲學概念嚟嘅。咁、好簡單，問一句。點解你可以用呢啲概念嚟合理化你自己嘅行為呢、嗯、或者用呢啲概念去批判對方或者其他人呢、嗯、或者用嚟批判呢個社會制度呢 或者甚至係如果你冇唔用試下唔用呢一堆概念，你講唔講到究竟你想講啲咩呢 係啦， 你有咩問題你表達唔 到啦，同埋你想希望得到其他人嘅理解同埋支持嘅陣呢你唔係淨係訴諸於情感㗎嘛、嗯，你需要訴諸於理由㗎嘛。嗱、 嗯， 所以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理論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啱先我講嘅，就係佢提供批判、 嗯， 提供理解，提供對你嘅價值嘅一個背後嘅理據嘅支持，你都需要透過呢啲咁樣嘅工作先做到嘅。所以你睇到其實我啱先所講就係對我嚟講一個理想嘅政治哲學咧，就係其實你係面向公眾嘅，唔係面向外國嘅啲學術期刊，甚至都唔係面對緊淨係學院，而係你要直接介入你自己嘅社會。嘅一啲最重要嘅問題，又針對呢啲社會最重要嘅議題咧，你能夠提供到你自己嘅思考，即係我先係作為一個自由工作者嚟講，當然你嘅思考唔一定係啱嘅，甚至當然亦都唔係所謂唯一嘅。而我先就當香港嘅哲學家或者香港嘅學院嘅唔同嘅做學術工作人，都能夠從唔同嘅角度，譬如對我哋嘅社會運動提出好豐富嘅詮釋，可以有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新聞學，咁你見到其實。我哋生活喺呢個社會入面都會得益嘅，就因為我哋關心呢個社會嘛，我哋想個社會變得更加好嘛，咁呢啲理論咪提供咗呢啲咁嘅資源幫助我哋思考咯。呢個就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就第二類人，你好想改變個社會，跟住你覺得我就係你想改變社會，所以要認真讀書、認真思考，然後令得呢啲思考係落到去我哋嘅公民社會入面。其實咁係最正嘅。嗱，呢個係第一類，第二類人，第一類你又係講唔關我事，個社會。 我读呢啲嘢做咩咧？搵食最紧要噶嘛。个问题就系你谂下，即使你要搵食，你都要问嘅就系人系离唔开政治，离唔开个社会制度噶嘛。吓、咁所以你要搵食，你都希望个搵食嘅香港，譬如个社会公平，或者你能够有基本嘅自由。然后你发觉你冇咗基本嘅自由，你嘅权利得唔到保障。喺个社会系充满各种各样嘅不平等嘅制度嗰阵咧，食都搵唔到，或者你系活得好冇尊严嘅时候，咁、你点样讲咧？咁样咁所以你我哋要意识到就系，其实政治喺呢个层面上边系冇人可以逃避嘅。所以既然政治制度系总系以唔同嘅方式深刻地影响紧我哋咁样嘅生命咧，咁所以我哋如果你觉得要令得自己活得好啲咧，咁当然就系我哋要思考啦，或者我哋要改变一个不合理嘅状态啦。而你要改变不合理嘅状态，你系需要理论噶嘛，或者你需要方向噶嘛，吓、咁所以喺呢个层面上边，我又会觉得其实呢个系好紧要嘅，吓、 但如果讲翻香港嘅状况，因为头先咁讲，如果你话想改变个社会，即系头先周生讲法就系话，其实呢啲理论系好重要嘅资源啦，亦都系其实你行动嘅时候赖以根据嘅背后嘅一啲观念啦， 系， 咁但系。如果望翻現實，我哋呢幾年即係好多人參與，好勇積極勇嘅參與社會抗爭，但係似乎喺對於呢啲概念嘅討論，亦但又好似冇咁踴躍喎。即係我哋好似又冇真係咁關心呢啲。 我又唔係咁悲觀嘅，我甚至可以大膽啲講，因為即係我年紀比較大啦，即係我先係譬如由 我唔係好想接受你忽視啦。 即係譬如由我哋當年，我由我自己開始讀中學開始八十年代一路數到而家，咁我可以咁講就係、其實我哋而家即係過去呢幾年生活嘅香港，整個社會對於理論嘅興趣，或者再 specific 啲對於政治哲學嘅興趣咧，其實係。我咁講，其實係最高峰嘅，甚至其實最旺盛嘅。 我哋嗰陣時讀哲學係只係因為入唔到好啲嘅係啊，成績 其實你好簡單啫，你有青年圖圖室而家咁鬼紅， 係， 然後你哋呢個哲學又鬼傾咁多人睇， 係， 然後你去好簡真嚟嘅喎，你去書店，你譬如 好衰嘅， 你去序言啊嗰啲，去咩一拳啊，去心記，你見到其實係好多。政治哲學嘅書咧，其實係受到好多嘅關注。 我哋讀書嗰年代，揾本哲學書睇都難，係書局佢想買喎，而家講緊係啊，其實唔係好多人有興趣嘅嗰啲。 咁所以第一就我覺得冇妄自菲薄嘅，其實係真係比以前好好嘅。包括我自己好真心嘅經驗啦。啱先我講，譬如我去啱先有你問我就係、譬如三日前我喺孫度做咗一個讀原典嘅講座，經咗5.5 hours。 700多人 一路參與，由7:00經到12:30咁樣。即其實我諗我就話，其實你以前係冇辦法想像有啲咁樣嘅情景嘅、哦。咁所以第一，其實點解會有對政治或者對哲學關心呢、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時代，唔係因為我哋呢個 generation 特別勁，係因為個時代改變咗。 呢個咩時代？知唔知？大家影喺呢度。 黃金時代。 呢個係我哋嘅黃金時代。 因為我哋呢個時代係因為。香港好多年青一辈呢唔再觉得呢个系一个借来嘅地方，佢哋对呢个地方有归属感。 有归属感。 佢有一个主人意识㗎嘛，佢觉得呢个地方系我嘅，我有份嘅，我想令得佢变好。咁所以你有呢个主体意识呢，其实你就会好认真地去关心呢啲问题。咁所以我觉得无论喺课堂上面、讲座上面，或者你啱先所讲喺哲学诗写上面呢，其实我哋会有一个几好嘅时代。即系喺呢个层面上面。咁调返转头就其实包括即係你哋即係年青一輩咧，其實我自己其實有幾深嘅期望嘅，就係、覺得我點樣將利用好好地利用呢個契機咧，係將一啲好嘅學術咧，進一步地帶落到去我哋嘅公民社會入邊。我覺得香港係完全可以產生一啲偉大嘅作品嘅，所以我哋應該有咁樣嘅野心同埋抱負咧，即係話我哋要喺香港一個呢、這個咁樣嘅社會入邊咧，我哋要即系我哋要对得起呢个时代，即系我哋呢个时代有咁 俾一个机会我哋，唔好浪费。 系啊系啊，有咁呢个浩浩荡荡嘅一个社会运动，我哋其实有相应嘅责任咧，去把握呢个时代嘅精神，用阿Hugo嘅讲法。然后咧呢、這个时代嘅精神，你一旦把握咗，同埋好好地呈现喺你嘅思想入边咧，佢又会反翻过嚟咧，就成为呢一个社会入边嘅公共文化。嘅好重要嘅一部分， 同埋我覺得好唔同嘅就係我哋嗰個年代讀哲學啊，如果通常就係自己唔知點解好有興趣啦，好個人嘅個問題係，但係喺而家嗰個年代好似係被逼要讀哲學啦， 即係啲人因為個時代發生好多嘢，佢理解唔到嘛，根本 有 urge， 係 啦，有 urge， 佢可能本身唔係對哲學有咩特別興趣，唔係個人問題，而係個社會令到佢要揾多啲資源嚟幫佢思考咯。其實係啊，所以呢個係好唔同嘅，所以變咗亦都係頭先阿松講嗰個意思。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機會，而家係推啲學生俾我哋啊，咁樣你明唔明咧？我哋更加有責任要教好佢咁樣。 我想講翻喺社會運動入邊咧，即係我哋呢幾年其實同時都有另一個即係氛圍、就是，就係如果例如喺一啲即係社會運動入邊，會如果有人去提出一啲道德嘅討論或者一啲價值嘅討論咧，咁其實好多時會有好多人會覺得反感噶嘛，即係覺得哇，而家我哋即係實質上去做緊一樣嘢，即係點解要討論呢啲嘢咧？咁樣。即係呢個你點樣睇？ 三秒答咗佢。 我第一我可以理解啦，即係因為你覺得喺最迫切或者最需要行動嘅時候，可能理性思考咧係好似唔重要或者唔需要嘅。但我想講就從一個社會嘅長遠發展嚟講咧，理性思考係不可或缺嘅，道德思考係不可或缺嘅。因為任何嘅社會運動最後尾嘅目的係要建構或者建立一個更加公平、更加公正、更加美好嘅世界啊嘛。如果唔係你做咩要上街，做咩要抗爭？ 單純推翻冇意思。 而你一旦明白你呢個係你自己嘅最後嘅關懷嘅話，咁你一定要指向一個嚴肅嘅思考。咁所以最後尾嗰句就係政治同埋理論、道德同埋實踐之間其實係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我諗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總結啦。多謝周生今日上嚟，咁希望可以啟發到大家。Thank you.